是需要了解，你说过情是不能虚假，在我们走过的无数街头，总是重复又重复这叮咛。我了解爱是没有埋怨，我了解情是不会永恒，总有一天在这熟悉的街头，总会重复这分手的故事。一样的街头，不一样的心情，一样的街头，不一样的感受，一样的街头，不一样的心情，一样的街头，不一样的感受。在我们走过的无数街头，总是重复又重复这叮咛。我了解爱是没有埋怨，我了解情是不会永恒，总有一天在这熟悉的街头，总会重复这分手的故事。一样的街头，不一样的心情，一样的街头，不一样的感受，一样的街头，不一样的心情，一样的街头。却又如此的陌生，天空没有下雨，我们的眼泪都在寂寞街上悄悄地滑落。 爱下去可有未来， 难说出。

就这样无法再逃脱 Hey yo bad girl 我以为你找了我却是喜欢

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，没有太多不实在的台词。辛苦而无知，我已习惯不再问对不对是不是，无所谓你会说我太固执。说过爱你当然就是想要和你相守一辈子，但你却常让我觉得不认识，因为太成熟我们都显得幼稚，总是责备有谁不够诚实。的心只有一种样子，对你没有太意外的方式。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，没有太多不实在的台词。我的心只有一种样子，对你没有太意外的方式。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，没有太多实在的台词。我的心只有一种样子，对你没有太意外的方式。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，没有太多不实在的台词。心只有一种样子，对你没有太意外的方式。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，没有太多不实在的台词。 谁的心情他演戏，我估计真假都分不清。点唱机点来点去，又点到我的恋曲，歌词里唱着你我约定。太多人经过我的生命，唯独你让我动了心。是触动了我的心灵，唯独你让我眷恋不已。我不在乎一路的泥泞，你就是我的风景。不管遥远距离，只管爱的彻底到不觉委屈。我不在乎歧路多艰辛，吻你我就有勇气。就算傻的可以，就算失去力气，都不愿放弃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只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谈论，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耳语， 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，在多彩多姿生活中渐渐苍白。真的 沾满了离别的泪， We can be

你阳光下灿烂的笑脸，在天和海之间那条界限，慢慢你走远。你曾经是我的地平线，夏天爱得那么直接，那么坚决，那么的强烈，而这一切好像只是昨天。我才发现我比想象中爱你，只是一时坏情绪伤害。是不是